Hey, 大家好，又到礼拜二的仙人術語啦。今晚呢由于世界杯播出呢，我就打左翼的。咁啊阿夜琪呢打咗右翼。 没错。 好啦，咁我哋今晚呢就有个嘉宾阿閃上过嚟啦，咪 我哋閃哥又嚟光临我哋个节目啦。 係啦，佢几开心嘅啫，你知搵嘉宾嗰个难度。 係呀。 是尼克特制的要求。 我同意。 为了一倍比一倍难。 冇错。 是啦。哇怎样有声的喂。 唉这些这么灵异的情况又再出现了真是抱歉啊各位。 唉你讲一下你的开场白先我开个冷气。 好啦。那而家 Facebook 的即时直播和 YouTube 的即时串流直播呢都同时开始紧架。那大家记得帮我哋即时分享出去啦。那分享返你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啊 Line 之类的。都 OK 嘅，咁俾多啲人知道我哋个免费节目，咁冇坏噶嘛，系咪先？咁啊，仲有啦，咁记得要订阅翻我哋 YouTube 嘅频道，因为我哋每一个节目咧完咗之后咧个重温都会摆上去嘅，同埋记得帮我哋要 like 翻巴打台嘅 Facebook page 嘅，因为我哋而家上紧一万大关。 即系就嚟过咩啦？ 就嚟过啦嘛！ 九千几，九千八百几啦。 九千八百几未 check 啊！今日唔记得 check， 好含纸咁。今日未唔得闲 check 好，咁样就 仲有啊！你如果有咩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系电话系81256586喺我哋仙人哥哥嗰边电话号码，落啲落啲，挡住咗两个 number。 系诶，我唔记得咗，我打左翼添，系喺呢度。 系 系啦。 咁样就我哋开始啦。 嗯，喂，阿閃咧，今次你有咩同我哋分享咧？今日 有好多嘅，就分享嘅嘢就有啲又讲得，有啲唔讲得，咪谂下边啲讲得嘅。咁啊，你话呢排又冇乜嘉宾，咁啊，已经当咗你嘅朋友嚟噶啦。咁啊，咪上上嚟诶，当娱乐又好即系听下古仔，信嘅你咪信咯，唔信嘅咪当古仔听下咯，轻轻松松一晚好易过嘅啫嘛。 信则有，不信则冇嘛。我哋啲免费娱乐节目系咪？ 轻轻松松， 邓紫峰。 其实就唔系咁样嘅，唔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嘅，系嗰样嘢。如果唔存在咧，你信唔信佢都唔存在嘅。系呢啲系嗰啲咩啲？嗰啲拜神啊，即系嗰啲乱咁拜，嗰啲迷信嗰啲人讲嘅。如果嗰系神，你拜唔拜佢都存在嘅，唔系你信唔信嘅问题。只不过你唔信啫嘛，佢都系存在噶嘛，系嘛？好，咁我哋今晚入正题。 就你讲啊， 你讲先。 哦，上回啊，讲到我细细个喺嗰个。其实我都唔系好想讲嗰个村啦，费事令到人哋嗰个住紧嗰个村嗰个人恐慌。如果你知道嘅，你咪睇翻上回嗰啲咯。但我讲翻嗰个村啦，就之前咧细细个嗰阵时咧，又话见到话冇脚嘅嗰啲嘢，其实咧打后咧都仲有嘅，系不断出嚟嘅，就未讲唔得晒，同埋全部系冇剧本嘅，我全部系记忆翻嚟，记到啊讲到，记唔到，可能有啲记唔清嘅，就讲到粒粒黑黑咁样，就唔好介意咯，咁样就。就讲返呢就细细个嗰陣时呢就都几穷下嘅就有嗰度嗰个村呢有间酒楼嘅酒楼隔离呢嗰陣时就木屋区嘅。个木屋区呢应该跟住拆散咗㗎即係拆冧嘅就全部上楼嘅。就跟住就有青梅竹马呢就几个嗰啲就细路啊加埋嗰啲细佬啊加埋话哎佢嗰、那个睇有冇嘢執啦，執咩執咩啊？係執紙皮，執啲紙皮做咩咧？執啲紙皮咧就可以賣翻啲紙皮咧，就換汽水飲。以前有隻汽水叫哥拉嘅， 係 好細細支嘅咩？就 屈臣氏噶嘛， 係屈臣氏好中意飲嘅，就執啲紙皮去就去賣就換。賣咗啲錢咧就買汽水飲嘅，就行去嗰個木屋區一攬。烂晒啦！嗰、那个木屋区，行下咧就睇有冇纸皮啦咁样。我话戆居居咁样，好似游魂咁样，冇佢哋咁醒目嘅，佢哋好醒目嘅。就跟住就行下嗰阵时，跟住又大约有六七个到啦，加埋我就加埋六七个到啦。咁住，跟住嗰几个咧，无端走得好快嘅。我话咦，点解走得咁快嘅？连我细佬两个细佬一飙咗去咧， 十几米喎，系咁走，系咁走喎。跟住我咩树咁样走咁啊？原来咧，我无意中一脚踢到个头，就系骷髅头， 嗯， 化晒骨噶啦，系得个骷髅嘅啫， 嗯， 即系真真正正一个骷髅头， 嗯， 跟住一踢唔退，喺明明喺前面噶嘛，一踢咗五。好似当波踢咁嘅，唔觉意咁样踢咗成五六步， 嗯， 跟住如果走晒啊，我谂住冇嘢啦。但系话时话嗰阵时系唔兴报警嘅， 系 我唔明点解咧踢到，应该人哋而家咧踢到个骷髅头要报警啊嘛， 系， 但系嗰阵时唔兴报警嘅， 系 一踢完就走噶啦，又冇话俾大人听噶啦， 嗯， 咁啊之后我唔知系咪因呢单嘢而出事， 唔系啊。以前是偷偷出去玩的嘛，你怎会报警咪报警咪即是自首咪俾阿妈翻去打餐死。 咁又系。 系咪 系咯。打 镬金。 就我唔知系咪跟呢单嘢呢就有关于呢个问题。 嗯。 开始就嚟了啦，开始就间中。嗰啲灵体系失惊无神嚟嘅。 嗯。 佢唔会你有预备嘅，总之系失惊无神。 嗯。 喺嗰段时间呢就俾鬼魔。我相信咧，就冇人咧，好少人应该话俾鬼摸嘅。 嗯 嗯， 嗰阵时咧就住紧廉租屋啊嘛，就跟住就碌打床，就上下碌打床。 嗯， 我仲系细喺小学啦，嗰阵时就尖头到脚瞓嘅，嗰阵时好兴嘅，尖头到脚，冬天嚟嘅，就我就侧面瞓，就背住嗰埲墙。嗰阵时啊，好早瞓觉，一瞓瞓下，有只手摸你块面。 嗯， 佢摸我块面咧，系有质感嘅。 嗯， 好瘦嘅。 嗯， 指甲好长嘅。咁啊，即系我咁样瞓啦，咁啊，佢咁样摸你一下。 嗯， 咁啊，我话我阿妈摸我啦，或者我阿婆摸我啦，跟住一拧拧过去，全部黑色，黑色人形，见唔到样。 嗯， 黑色人形，我一见。佢一知我见到佢咧，即刻缩埋床下底，即一踎咗床下底嗰边、 嗯。 我梗系唔敢望佢啦，即系唔系大屁襟个头咁样笠住咯，笠住跟住喺度震啊震啊震咗成晚咯。 你直成就系黑色嘅人，唔系一个喎、 啊。人形嚟嘅， 嗯， 都系睇到啲头发系长嘅， 嗯， 但睇唔到样，睇唔到咩衫咩剩，系、人形， 嗯。我媽就話試過我老豆走咗都成都有一兩年啦，佢就 feel 到有佢似係我老豆嘅，佢即係你焗咗咁多年夫妻，佢埋你 feel 到噶嘛，大家同床共枕係咪啊？佢 feel 都似係我老豆埋嚟咧摸下個面嘅，但係咧佢感覺個手好滑嘅，即係但我老豆死咗。 我摸我觉得隻手好冰嘅，冻冰冰嘅。 佢就唔觉得冻，但系咧就我老豆死嘅时候87噶嘛，冇可能滑嘟嘟噶嘛隻手。 嗯， 佢话唔知系咪我老豆准备去轮回，翻嚟睇一睇佢。 嗯，咁啊唔清楚啦，呢啲就跟住嚟咧，就每晚都瞓觉咧都大被冚个头。 嗯。 但我唔知道，我好怪嗰阵时，我阿婆阿妈嗰阵时应该都知噶啦。我俾嘢，我你话斋阿严生都差唔多揾你咁滞噶啦，已经都。 嗯、 跟住咧就隔几日又嚟，嚟系咩咧？嗱，我一生人咧就只系听过两次唱歌嘅啫、 嗯。 我自己芭提雅其实嗰次喺我嚟计咧就唔计算在内嘅。 嗯， 系依次真系。 嗯， 就喺我。即系正式嚟计咧，就一次。 嗯， 佢唱歌咧唱得嚟咧，佢唔系有字粒嘅，佢冇唱、有字粒，系哼啲歌出嚟咧就好幽怨嘅，喺中间楼梯喺嗰度传过嚟，传过嚟半夜啊，传过嚟，跟住我起身嗰阵时候叫阿妈啦，话阿妈，你听唔听到有人唱歌咁啊？跟住我妈讲，哎。唔好嚟啦，瞓啦咁样。 佢点讲啫？你知喎。 其实咧，嗰段嗰个冷巷咧、一边咧，起码都有十几户嘅。一边我讲、我就怀疑嗰阵时，我啲人听唔听到咧？喺中间楼梯唱过嚟有回音噶，即系好似拍电影嗰啲咧，即系有音符嘅， 有 melody 嘅，即系有个 有 melody 嘅，系啊，有音符嘅。 跟住咧再一擘大眼冇嘅喎，跟住咧就再瞓啦，再唉唔好瞓啦，就瞓啦瞓啦瞓，唔好理佢啊咁样，跟住又嚟，一眯埋眼嚟噶，差唔多瞓着又嚟，跟住话阿妈唱歌啊，真系听唔听到啊咁样。跟住我嘛，瞓啦，唔好理，唔好理，唔好理。又系咁，大人我唔明点解会咁样唔对症下药咧？ 系咯，佢唔会帮你嘅。 佢唔系唔会帮你，佢无从识，唔知点样帮你啊。 同埋佢自己分分钟，佢自己又惊。如果话俾你知，系啊，我都听到，咁你咪一齐惊咯。 但我阿婆喺隔篱，系啊，我喺度尖头到脚啊嘛，我瞓呢边啊， 嗯， 两个大人就瞓我只脚嗰度啊嘛， 嗯， 咁我阿婆，我又冇叫我阿婆喎，我阿婆瞓得好冧噶，就净系叫我拍醒我阿妈啫，只系知啊嗰次咯，跟住嚟紧又唔理啦，又系咁啦，又系，打风，我唔知系咪同一只啦，咁样打风唔知打九号定十号嘅，我哋逢系单边就水浸嘅，漏晒水咧出嚟，差唔多一间屋水浸嘅，就又系半夜嚟嘅，就过隔篱邻舍咧就嗰啲系好心人嚟嘅，话呢个水浸啊传到过晒我屋企嗰度瞓啦，咁啊我一起身蒙蒙眼，啊起身一蒙蒙眼望住个对面我有个山，嗰阵时未系学校嚟噶。一个山嚟嘅啫，山嗰度咧对面个窗口就有嚿石，好大嚿嘅，大过人嘅，但系有只眼喺度嘅，连石只有只眼嘅，北白色嘅，但嗰嚿石咧，佢之前咧就嗰间学校咧未起学校咧有嚿石，起咗学校咧铺晒啲红毛泥嘅，跟住啲去水位嘅，嗰嚿石就唔喐嘅，唔搬嘅， 即系 可以搬嘅， 系。 其实可以搬走嗰嚿石，我唔明点解佢唔搬嗰个寿石噶。我怀疑嗰嚿石又有嘢，跟住打风咧过去隔篱嘅，跟住望去窗口有个长头发嘅骷髅头，喺山边横风横雨嘅，跟住咁样走来走去咯，啲头发湿晒嘅。 嗰个人啊， 嗰个灵体 系， 就跟住佢啊咁样。打完左右行，话行得好快嘅，就个骷髅头咧，个牙咧就咁样嘅，咁样行嘅， 妖嚟噶啦， 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咯，只脚咧就咁样嘅，只脚就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嘅，但系呢度冇嘢嘅，突突突突突 咁样样， 好似腾空突飘嘅，都系飘嘅，但系只脚就咁样嘅，即系话俾你听，即系灵体咧都怕雨嘅，原来，怕雨啊，怕打风啊，即系又要搵嘢避，但系啲头发缩晒，即系好似人啱啱嚟啲长头发洗完头嘅，冇吹头嘅，就咁咯，就见到咁样，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即系 来回来回咯， 佢个嗰个口嗰度， 骷髅头样， 骷髅头， 直情系骷髅头，我唔知系咪关唔关嗰个踢到个骷髅头嗰单嘢就问题咯，唔知系咪嗰个。 哇！你真系成日听到歌都恐怖啦，夜妈妈女。 同埋造型似系妖多啲咯，我觉得似系妖唔系鬼咯。 妖又唔会骷髅骨头出现噶嘛？ 哎呀，你唔知道佢哋系用咩造型噶嘛？ 喂，你听咪有声嗰度攞命喎，成 有声 够钟啊！ 啊，类似啊，你好似啊，扮得真系类似，佢有冇歌名嘅，但系咧佢有音符嘅，高低 嘅， 好悠远嘅，系咁向住我嗰边吹。 其实会唔会系 唱 嗰边啲走廊嗰啲隔篱邻舍，其实都已经知道，但系一直都唔会。 佢阿妈一定知咯， 系啊，系咁叫佢瞓。 如果阿妈唔知咧，佢知嘛？佢唔会叫你 瞓啦， 唔系佢唔会叫你唔好嚟嘅。佢噏咩啊？乱噏边有人唱歌？ 系啦，瞓啦咁样。 佢闹嘅啫，就唔会。佢只系叫你，唉，唔好理啦。咁即系佢都听到。 快瞓觉啦，你。 系咯，我估应该就系，但系依隔篱邻舍冇讲喎。嗰阵时隔篱邻舍都好，即系唔学得而家咁样话，你唔识我，唔识你。而家隔篱邻舍，以前啲隔篱邻舍咧，由地下识到十六楼，全部识噶。 唔系，你可以但系撞翻啲隔篱邻舍问，喂，记唔记得细个听过啲咁嘅嘢？你有冇见咁嘅事啊？ 而家我阿妈我婆唔喺度啦，唔喺度好多年噶啦。 咪嗰啲亲戚噶嘛？ 一落隔篱邻舍， 唔系隔篱邻舍咋，未有亲戚。但我细妹啊，我有阿哥都喺度瞓噶嘛， 但系我嗰阵时细个唔识点有咁嘅反应噶，系咪先？都唔会问咁多嘢啦。 你呢个都唔够夸张，我有个朋友试过，佢嗰间屋咧就系迁咗出去，咁啊佢哋搬入去嘅，因为佢唔理空唔空屋啦，总之有个老人家喺度死过嘅，咁佢嗰啲屋佢屋企人就照搬入去嘅。搬入去之后咧，原底喺嗰度屋住咧。翻唔到入去啊！即系死过咗身嗰啲家臣翻唔翻入去？因为佢哋识嗰啲嘢，赶咗出去啊！ 但系点样 冷巷嗰度嗌？ 但系点样冇翻咧？有段记忆我记得嘅，都讲埋先啦。嗰度有个四楼咧，忽然间咧有间连射射有间屋嘅细，你二年中屋嗰啲。最多咪八十尺、一百尺到啫嘛，好细间啫嘛。有个啲啲青梅竹马嗰啲行过，喂，你上去睇下四楼嗰度。原来嗰四楼嗰度咧开咗铁闸，开咗门，就铁闸闩咗嘅。嗰啲嗰阵时铁闸全部黐晒嗰啲黄色符， 成间屋， 成间屋，冇空位，全部黐晒。我怀疑都唔知系咪见到嗰只话白衫嗰阵时飘下飘下嗰个，唔知系咪嗰间屋嗰度 出嚟嘅 嗰套咯。 哇，佢系嗰间屋嗰度。 嗰啲符嚟当场自黐都好大镬 喎，黐到完全咧一啲罅都冇啊！但唔识啊， 一定系好猛先会惊到咁噶嘛。 我嗰个朋友直情嗰个都系好夸张噶，系成条冷巷啊，叫到成条冷巷都听到个阿婆喺度嗌，佢翻唔到入去。 系， 因为佢间屋佢噶嘛， 系啊，你因为 你黐晒嘢做个法事之后，佢翻唔翻入去咯，佢咪喺度喺度冷房度嘈咯， 同埋土地都唔系佢屋企个土地啦，都换咗啦。 系啊，咁你 仲要喂你俾你入屋 搬走嗰个冇接佢走嘛，新入嚟嗰个就嗰啲人系识法嗰啲嘢噶嘛，咁咪清干净间屋就连做好晒啲嘢，佢明知嗰间系空屋嚟噶嘛，咁佢梗系做嘢噶啦，清干净啦， 大龙凤搞， 咁嗰个咪翻唔到入去，哇，咁啊成条冷巷听到。唔系讲笑， 喺度嗌嗌， 系啊，喺度嗌， 我要翻屋企， 系啊，要翻去，真系咁嗌噶。 咁后屘点收货？冇，继续都系嗌。 唔系，后屘咪佢哋后屘搞翻掂佢嘅，又同佢讲， 即系同翻佢啲， 即系话俾佢听，喂，佢搬走咗噶啦，你去边度搵？俾翻个地址佢，都唔知佢走咗。 哦，后屘 我记得就系咧，就话我阿婆咧应该都知嘅，但唔会同啲细路仔讲嘅。每年去黄大仙，应该契咗黄大仙嘅，系惊我唔大得啊。契咗黄大仙，跟住每年咧就话隔到咁上下就要老，即系一定系噶啦。黄大仙又话要你作福，即系当天作福最兴嘅嗰阵时，老人家装香啊，买啲嗰啲嘢啊嚟咁样作福噶。就跟住咧就好翻少，再好咧就系咧就平时就有行山嘅，嗰阵时啲行山咧就行咗唔知咩，行去山嗰度咧就就行到起码七八个字先有间庙嘅，但嗰个山路咧就好崎岖嘅，有多人就行嗰个山嘅。就我阿婆咧就话，跟住唔知同嗰个庙祝讲，嗰间庙我唔知咩庙啊，就好细间嘅一间屋仔嚟嘅，就有个神嘅，就唔知咩嚟嘅。我庙祝就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同我筹钱，就铺嗰啲楼梯石级，等啲人行山咧行运咧。即系行山咧就舒服啲，就易上去，唔使话要扑亲啊咁成。跟住我阿婆咧就应承咗佢，应承咗佢咧就跟住啊，我好细个啊嘛，我阿婆唔识字啊嘛，跟住晨早流流五点几咧，天未光要捉人，起身就去个啊边个捐钱咧就你又写低嗰本簿仔咁样，就咩名就捐，譬如话呢个捐十蚊嘅，咁我咪写低佢咯，我咪做写名嗰个咯，可能就咁样积咗福。的无缘无故啊，的唔系咁，唔系刻意去积福，系无缘无故积咗福就逐渐冇。但系讲起捐钱嗰阵时咧，就叫人哋我阿婆都好惨噶。嗰阵时我阿婆都心地都几好噶，俾、這個、人话佢老千。 呢、這个等我哋讲过后翻嚟再讲，唔系我哋 overrun 得太多啊！我哋去讲告先。